在太阳节之际，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花篮是12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另外，这一天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名誉副理事长赛哲君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